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应该是每一个人小时候很想得到他父亲和母亲的喜悦，无论你如何得到这个喜悦或者这个称赞接纳，也许是因为你念书有好的成绩，或者你乐器弹得很好，或者你就是一个很乖的孩子，无论你如何得到他们的喜悦，你就是非常渴慕听到你父母的称赞，他们的接纳，他们对你的喜悦。那得到世上父母的喜悦的确是好事，但是今天早上我要告诉你一个更好的事，就是上帝，你在天上的父亲，他喜悦你。对，天父上帝喜悦你。真的吗？你或许会觉得怎么可能？的确，这是值得我们问，父上帝怎么可能喜悦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彻底的罪人，就这个渴慕人的喜悦来讲，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罪。我们太想要得到别人的喜悦，他们的称赞，我们甚至几乎认为我们的身份是从别人的称赞而来的。我们很想要其他的人告诉我们我们有重要的贡献，我们甚至也认为是其他的人的喜悦给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目标。我们也看他们的喜悦比上帝的喜悦还重要。那这都不对，是创造主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和目标，但是我们太注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为了得到他们的称赞，我们也会骄傲地叫他们看我们，注意我们，我们认为我们很厉害，别人就是应该注意我们，也应该称赞我们。当没有人注意，都没有称赞喜悦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不是沮丧，那我们就生气，觉得他们怎么不了解，或者我们结论他们对了，我们生命就是没有意义的。那这些想法都是有罪的，我们生命的意义都是从创造主上帝而来的。那么也许这点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是跟上帝有关才对，但是很可惜，我们的想法还是有问题。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赚得上帝的称赞，赚得他的喜悦。我们认为我们如果表现得够好，当够过虔诚的基督徒，上帝才会真正喜悦称赞我们。我们也骄傲地以为我们有办法可以达到这个标准，我们甚至也会跟其他的基督徒来比较，看谁是真正蒙上帝喜悦的基督徒。这都错了。的确，当我们表现得比较好，比较过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的时候，上帝喜悦这个，没错，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跟上帝基本的关系不是靠，也根本不能靠这些。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能站得住，完全是他白白的恩典，绝对不是我们可以赚得到的。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生命的意义，都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是他的恩典和怜悯给我们生命意义和价值，不是我们自己给的或者别人给的。但是呢，我们罪人还是骄傲也自我中心的，我们甚至不要上帝所给我们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我们认为我们比上帝懂。 因为我们是这样，上帝不应该喜悦我们，他不应该喜悦你，但是他是喜悦你的，那这怎么可能？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先考虑耶稣，我们必须要先看耶稣，必须要先注意耶稣。耶稣从永远到永远是天父上帝的独生爱子。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三章15-22节，我们也看到父上帝表达得很清楚，他喜悦他的爱子耶稣。在这段经文里，耶稣来到旷野，到了施洗约翰那里，为了受他的洗。但是耶稣来跟其他的人来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经文前面几节说，其他的人是承认他们的罪而来的，耶稣没有这样来，他没有承认他的罪，就是因为他当然是没有罪的。那么如果耶稣是没有罪的，那他为什么叫约翰还是给他施洗呢？因为在那时候，耶稣已经在担当你我的罪，他不是为了他自己而受洗的，他是为了你和我受洗，就像他之后也会为你和我在那十字架上受死，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乃是因为你我的罪。当耶稣担当我们的罪而受洗的时候，他的父上帝喜悦这个。我们经文第22-22节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上帝喜悦耶稣，也喜悦耶稣所做的。首先天开了，父上帝从天上就在看，就在参与这件大事。接下来圣灵降临落在耶稣身上，很清楚这一位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验证的。现在父子圣灵都在场，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接下来父上帝说，这位耶稣是他的爱子，从永远到永远是上帝的爱子。最后父上帝对耶稣说，我喜悦你。上帝喜悦耶稣，这位从永远是他的儿子，这位现在加上了一个人性，并担当我们人的罪，并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而受洗了。天父上帝喜悦这一切的，并且上帝会继续喜悦耶稣和耶稣所做的。这喜悦的高峰，也就是当耶稣替我们罪人在十字架上受死，受我们罪人自己应该受的惩罚，上帝特别喜悦这个。现在请听另外一段经文，从腓立比书第二章怎么说关于父上帝如何喜悦耶稣和他所做的。基督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为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 父上帝喜悦他独生爱子成为人，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他将耶稣升为至高，使万人向他屈膝，称他为主。很清楚，父上帝喜悦耶稣的。但是呢，问题是说，父上帝喜悦耶稣跟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要我的天父喜悦我，你要你的天父喜悦你。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明明知道上帝不应该喜悦我们，他喜悦耶稣，这是理所当然的。耶稣那么乖的孩子，但是我太不一样了。上帝喜悦耶稣是如何帮助我这个罪人的呢？这真是关键的问题。父上帝在这里，耶稣在这里，我在这里，哈！父上帝的喜悦一直落在这里，就是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的身上。但是上帝看到我这个罪人，可以说他喜悦不起来，他是公义的，不，他是不可能喜悦罪的。那么这问题是如何解决呢？应该不难看到怎么解决问题呢？如果我可以跟耶稣在一起，就没问题。上帝的喜悦落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我自己就分享到上帝对耶稣的喜悦，对不对？这个太棒了，情况真的是这样。那首先啊，你如果参加我这边教的第二真理课程的话，你应该会记得我们如何从圣经看到我们人没有办法自己从这边走到耶稣那里去。我们灵魂本来是死的，一个死的没有这个能力的甚至我们想要反抗耶稣的，我们不要挨近他。但是上帝有办法把我们移到耶稣那里去。圣灵就是用上帝的道，特别是你所听到的福音，也用你的洗礼来做这个连接的工作。当圣灵这么做的时候，他就是在赐给你信心。信心就是那与耶稣基督的连接，使我们与他在一起。这就像圣经所说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那当然受洗的时候我们看得最清楚这一点也是我们基督真理课程一直不断地提到的，洗礼是多么宝贵的。圣经说借着洗礼，上帝给我们披戴或者穿上基督了，这样我们就与他同在，甚至在他的下面，甚至在他的里面。因此当我们看耶稣受洗的时候，像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些所有受洗的人，我们也就在那里了。好，首先耶稣是从约翰接受洗礼的。约翰的洗礼是为了赦免人的罪。耶稣自己当然没有罪，但是他当时已经是在担当你我的罪，并且借着你自己的洗礼，我们可以说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你包括你的罪就是在那里，并且你的罪就蒙了赦免。在五旬节，使徒彼得也毕竟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是的，借着你的洗礼，上帝赦免了你所有的罪，包括你太注重别人对你的喜悦，超过注重上帝对你的喜悦，也包括你认为你可以自己赚得上帝的喜悦，就是那种态度，对上帝说， 上帝，你看我，我是这么虔诚的基督徒，我这么固定去教会看圣经的，你一定喜悦我这么乖的孩子吧？那这骄傲的态度就是罪。但是感谢主，上帝借着洗礼给你洗掉这个罪。好，接下来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耶稣与他的天父，耶稣与天堂，这条路就开了，通了。一方面透过这开通的道，圣灵就下来了，天父的声音也就可以听到了。但是另一方面，对你这一位借着你自己的洗礼也在场的人来说，这通往天父的路开了，这通往天堂的路开了，你就可以上去吧。彼得前书第三章也毕竟说，洗礼拯救你，是的，就是让你上天堂去了。接下来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落在耶稣身上了，因为你与耶稣在一起，所以圣灵照样也落在你自己身上。在五旬节，使徒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受洗，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你有圣灵。好，最后也是我们今天正道的重点，耶稣受洗的时候，父上帝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当然在本质上，父上帝只有一个儿子，那一位从永远到永远，但是2000年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但是圣经很清楚说，所有信而受洗的人也是上帝的儿子。加太书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你这一位基督徒也是上帝的儿子，因此当父上帝看到那一位在约旦河里的耶稣对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的时候，父上帝也正在看你，对你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是的，你可以完全确定知道父上帝喜悦你了。真感谢主的恩典，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